上普尔行星的位置刚好介于伊谢伦和海尼塞之间。把这个因政变被占据的星球放着不管，后方会受到干扰，也会造成和伊谢伦之间的联络补给被中断的危险。杨威利考虑到这一点，于是派先扣部前往镇压。由于先扣部的电极作战成功，上普尔仅仅三天就陷落了。 辛苦了啊！ 还好了，我多多少少总要见点功嘛。各位长官聚集在这里迎接末将归来啊，真是不敢当。 因为有些人从海尼塞逃脱出来，现在正在来这儿的途中，我们在等他们。 哦， 报告，巴格达中校到了。 报告，我是第十一舰队的巴格达中校。 听说你是从海尼塞逃脱出来的。 是，不过正确的说应该是从前进海尼塞的第十一舰队逃脱出来的。 第十一舰队到海尼塞去了？ 是的，为了追赶杨舰队，现在正往这里来了。 什么？他要跟我们打仗吗？ 鲁兰乔中将不想耍小伎俩，打算跟杨舰队正面决战。 哦， 这件事倒是要感谢他。 对了，海尼塞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人被他们抓去整肃的？ 没有，但是德森上将还有比克谷上将，其他还有很多人都被抓去监禁。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人遭到整肃。 这样啊， 不过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对了，那位副官葛林上尉好像不在这里的样子。 哦，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我把他留在伊谢伦要塞，没让他过来。 哎，去搞什么嘛，难得的吻痕不见了。我失陪一下。你知不知道葛林小姐在什么地方？ 她在医务室，她从今天早上就一直说她头痛，可能是因为烦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是这样啊。事情就是这样，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知道，我曾经见过巴克达中校一面，他到我爸爸那里去拜访过他。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说他对现存的体制相当的不满意。 果然没错，现在这种局势他能逃脱出来也太侥幸了。我想杨指挥官也觉得他有问题。当他问起你在哪里的时候，指挥官还故意说谎骗他，后来我故意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应该没有察觉到才对。 先扣部准将。 没关系，你不用担心，交给我来处理。 准将。 哼，我就知道葛林小姐的记忆力是有很高的评价的，他们居然敢派巴克达潜到我们这里来，我猜他八成想要快点把杨指挥官暗杀掉。不过这也能看出葛林上将能够信赖的部下很少。 准将，你打算要怎么做呢？ 政变会不会成功，同盟会变成怎么样，这个我并不在乎。可是现在这种局势，如果杨威利死了，今后历史的展开就没有意思了。 巴克达有没有消息回来？ 报告，没有。 他到底在搞什么？原来情报部的人也靠不住我。 巴克达的情况怎么样了？ 可能是逃脱的关系很累吧，现在睡得很熟。 你有没有做什么事？ 没有，我只是稍微看了一床的情况，然后把开关调到冷冻睡眠而已，让他睡到第十一舰队被收拾为止。 辛苦你了。 好，应该的。不过第十一舰队要攻打我们是真的吗？ 他们的确已经出航了，根据派出去侦察的驱逐舰的报告，他说的位置是湖州的。 哦， 碰头的地方很可能是德里亚星域。 全体官兵注意，救国军革命的成败就在关系着祖国兴亡的这一场战役，各位要全心全意投入，达成自己的责任，为了报效祖国，鞠躬尽瘁，这是世上最崇高无价的献身与牺牲，绝对禁止胆怯与利己心态。我期待全体官兵都能发挥祖国爱与勇气。 差不多了吧？ 是。 上尉， 准备对全舰广播。 我已经准备好了，请。 我是指挥官杨威利，各位，大家就照这样听着。过不久战争就要开始了，虽然不是一场像样的战争，不过不赢就没有意义。为了打胜仗，我已经有所计划。大家不用勉强，轻松一点打。不过这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跟个人的自由和权力比较起来，是一场相当有价值的战争。 发现敌军战舰， 全舰进入备战状况。 敌军位于银河基准面的垂直方向，从左翼往右翼方向的移动中， 距离6.4光秒。 我们曾经成功的从侧面攻破敌军。 报告，全舰准备完毕。 吸纳的极限速度， 目标敌舰队中央，全舰集中火炮攻击这一点。 锁定目标， 发射。 啊，报告，能源波急速接近，在我们的侧面。 什么？ 动作这么快，全舰注意，右翼回转，重新编排队形，再做反击。 是。 好厉害的杨威力，难道他利用巴克达的情报逆向操作吗？ 联络本书准将，全速前进，一起炮击，把他们轰出一个洞来，将敌军切断。 是。 好，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开始了，全舰突击。 敌军如果再侵入的话，我们舰队会被切成两段。 全舰发动反击，连一个士兵都不准留下活口。 这实在是太过瘾了，不管往哪边打都是敌人，没有必要锁定特别目标，不管往哪里打都会打到敌人。 雅典波罗，敌军分成两段之后，前半段由你负责。 知道了，我会把他们搞得团团转的。 拜托你了。各飞行队准备的怎么样？ 随时都可以起飞。 巴克达这家伙果然失败了，如果他照预定计划把杨威力暗杀掉，现在事情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报告， 怎么样？ 中央已经被突破了，现在没有办法跟前方的部队联络上。 敌军呢？ 往右边慢慢回头，可能是打算把我们包围起来。 杨威力这个小子真难缠呢。 从 C 组到 K 组的各个船舰，往向量坐标阿尔法6.48、贝塔-3.73、伽马0.04方向移动。 背后遭到攻击的话，损伤很惨重。没办法，首先把那支分舰队给我歼灭掉，停止回头。 雅典波罗指挥官，敌军来袭。 好，退敌。 第一飞行队立刻出击。 好。 尤里安，你在哪里啊？你要仔细看呢，我会实地做个好模范给你看一看。 真是伤脑筋，我看尤里安还是选择朋友比较好。 哎，想不到还真是麻烦。 报告，敌军发射超级尼安号。 好，我们也发射超级尼安号。前方部队现在怎么样了？ 在跟敌军的分舰队交战的样子。 敌人难道不想打真的吗？干脆叫他们回来援护总舰。 敌军开始撤退， 别让他逃了，前进。 可恶，这个臭小子。 这样打还真是很累人呢。中心还不出动呢。 这里是3号机，各中队还活着吗？ Whisky、伏加、莱姆、苹果酒，各中队请回答，要活下来啊。 成功的分段敌军了，现在我们摆明处在压倒性有利的形势，但是敌军不放弃抵抗。鲁兰乔中将是一个相当勇猛的指挥官，而且他那个人算是一条硬汉， 再三劝告他们投降也没有反应。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因此就松缓了攻击火力啊。 行队全部被消灭，我们舰艇只剩下十几艘而已。 打开跟敌军的通信回路。杨威利指挥官，对于末将而言，最后一场仗竟然是跟大名鼎鼎的杨威利作战，我感到十分光荣。军事革命万岁，自由新型同盟永远长存。 我的天哪，这场仗打得真的很难过。 指挥官，我们再拖下去的话会给雅典波罗准将增加很多负担，不快一点的话。 你说的没错。 雅典波罗准将对付的第十一舰队前锋部队也都拒绝杨舰队压倒性多数威迫的投降劝告，全军都选择毁灭的道路。于是救国军事会议也丧失他的机动战力。 真是的，要是没有你的话，一切都会进行得很顺利，都是你坏了我们的好事。 哦，你是来向我抗议这个的吗？ 不是的，事到如今，我希望能在你的手底下做事。 哦，你是说你想转向？可是你的信念主张这么容易就会改变吗？ 信念主张只不过是为了便利活下去罢了，照这样下去的话，争辩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坚持没有胜算的信念主张的话，只会成为活下去的障碍罢了。 嗯，好吧，准将，交给你处理。 这样子啊，我看先把它软禁起来再说吧。 软禁没有关系，可是每餐都要有葡萄酒给我喝才行啊。 你想得美。 政变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是吗？ 第十一舰队战败，鲁兰乔指挥官好像也自杀身亡了。 这么说果然是巴克达中校失败所造成的了。 多留尼的行踪好像也没有掌握到，看来情报部也不怎么可靠嘛。 什么？臭小子，你再说一次看看。 布隆兹中将，克里斯上校，你讲话也要谨慎点。你们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结。 但是有关于多留尼的事情，我在外面有听到很多奇怪的流言，他好像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的动静的样子。 啊？ 什么？ 我也很不愿意这么想，但是我们里面可能有内通的奸细。 贝伊上校，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我刚刚才说过，现在最重要是我们的团结。 我知道了，我会查出流言的出处，想办法把它制止掉的。 虽然杨威力也是个问题，不过当务之急是重建由于统治所造成的经济破坏。 报告，市民群情示威抗议。 什么？ 市民开始聚集到海尼塞纪念广场，现在人数已经到达20万人之多了。 20万， 而且他们的集会主张反对暴力统治，并且声称为恢复和平与自由的市民集会。 哼，挑战，这摆明是向我们挑战嘛！ 主谋者是谁？所有的政府要员应该都拘禁起来了。 主谋者是在野的杰西卡·爱德华议员。 那个女人， 长官，让属下出去解散他们，我会把主谋者一行人都抓回来。 嗯， 是。 上校，不要冲动，好好的处理。 属下遵命。 干嘛？ 这怎么了？ 就是。 干什么？ 怎么军队来了？ 把杰西卡·爱德华找出来。 没有这个必要。不用找了，我就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只是在开一个和平的市民集会罢了，为什么你们要拿着武器来妨碍我们呢？ 我们是为了恢复秩序才这么做。 你还敢说秩序？原本用暴力扰乱秩序的就是你们，不是吗？就是你们这些救国军事会议的人，不是吗？你所说的秩序到底指的是什么秩序？ 秩序是什么？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这种愚民政治和堕落的同盟社会，我们要让它正常化，要的就是秩序。为了让它正常化， 根本是傲慢的自以为是。 找10个人在这里排成一列。 你想干什么？ 这些唱高调不负责任的和平论者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知道个究竟。 他想干什么？ 对啊，就是啊。到底怎么了？就是。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住手啊！ 你们干嘛？ 抱着清高理想的市民诸君呢？你们认为和平的言论可以胜过暴力，这是你们的主张。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你怎么可以这样？ 下一个男的，你也跟他一样，同样主张这种理念，是不是？ 请你饶了我，我还有妻小要照顾，拜托你不要杀我，求求你！ 哼！连死的觉悟都没有，竟敢在这里说大话！来，你们跟我说，说和平是需要靠军事力量维持的，没有武器是不可能有和平的。快说，快说呀！ 你给我住手！ 什么？ 你是说只要有死的觉悟，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是不是？只要有信念的话，不管是多么坏的事，多么愚蠢的事，都可以做了，是不是？用暴力把自己相信的正义硬加在别人身上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建立银河帝国的鲁道夫就是一个，还有你，你也一样。你跟鲁道夫是同类，你最好自觉到这一点。你根本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地方，给我滚出去！ 你闭嘴！你这个臭女人， 住手！ 可恶！ 可恶！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什么？民众发生暴动，这下糟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立刻把军队撤回来，不可以与市民为敌。 光是我方的士兵死亡人数就超过1500人，市民方面的死亡人数可能是这个10倍到15倍之多。 光是海尼塞市民就有10亿之多，如果他们蜂拥而至，是压不下来的。 还有洋舰队也在逼迫着我们，这真是所谓的内忧外患呢。 老实说，我真的是闲得发慌啊。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交代给我做的？ 你先不要着急，最近我一定会派一些工作给你做的。你现在啊，就喝点葡萄酒，耐心地等着吧。这是我的枪，暂时交给你保管，反正我拿着它也派不上用场。 这样啊，好吧，杨指挥官， 我把我的枪交给你的事你可要保密啊。姆莱少将他们会跟我啰嗦的，你只要记得这件事情就好了，等到你身份确定之后，我会正式发枪给你。 哼。哦，哎，你别一脸这么可怕好不好？你也看了，你应该知道的，开玩笑的嘛。 你敢说你连瞬间都没有当真过？ 什么？ 把杨指挥官杀了就能在历史上留名，即使是臭名，你敢发誓你没有被这个诱惑过吗？ 指挥官，拜托你也说说话嘛。 指挥官，我信不过这个人，他可以那么简单背叛他自己的人，说不定哪天他也会背叛指挥官，所以这个人不得不防。 光是这个理由还不足以杀死他，尤里安。 我有足够的理由，他是个俘虏的身份，居然抢指挥官的枪，而且企图暗杀你。 这件事情可就很严重了，被枪毙也不能发牢骚啊。 指挥官，你怎么这么说呢？ 好了，今天就放你一马吧，巴克达已经被吓得胆子都破了。 可是指挥官， 算了，中校，没你的事，你可以下去了。 我的天哪，年纪轻轻的倒是蛮可怕的嘛。我知道了，你随时在守护着指挥官，我会记住的。 指挥官， 这样就好了。巴克达这个人是很懂得算计的人，只要我继续打胜仗的一天，他就不会背叛我。还有，尽可能的，我真的很不希望你杀人。 指挥官，刚刚海尼塞传来一则消息，军队带枪闯入在海尼塞纪念广场的市民集会，主谋者还有大约20000名的市民被屠杀死亡。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可是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偶发事件吧？ 这次集会的策划主办者是议员杰西卡·爱德华女士。 我的天哪！ 杨威利得知杰西卡·爱德华的死讯，关于这件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杨威利平定了周边的各星系之后，将舰队开往海尼塞行星。这是宇宙历797年7月底的事情。 艾斯知道布朗维克公爵诡计前去接利海姆侯爵之际，却发生了激战。利海姆侯爵逃入戈米修要塞。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勇气与忠诚》，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